一起懂大好国家叫做过年的青馒头，我生活条村里面呢是一个悍妇，是一个爱贪小便宜又特别巴渣的人来，三人不当人吵架就觉得个嘴恨了，如果有人得罪他呢就非常之大镬的，猛起上来呢当众出了内裤出来吸住你的头都敢的，所以呢方圆几里的人呢都不敢惹个母老虎的，用村里面的人形容他就是叫泼辣的巴扎婆，背后都叫他渣破天，意思就是说天王老子他都敢惹的，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惹，最过分的是他那些令人发指的不孝顺，这个老虎乸呢成日塞住在他奶奶家门口里闹斥他，闹到他奶奶呢都不敢出门口了，有一次呢他奶奶去家拿面粉就被老虎乸闹了回来，你个老不死，一分钱又不给我，又不去做事，还吃饮吃食，我要是你啊不得了，就不用自己算了。他奶奶听之后就喊着回家了，回到家他越想越委屈，就在自己的院里面喊起身，向个天哭诉自己的苦楚儿孙的不孝，死老爷在这里叫什么叫啊，还敢说我的坏话，我看你喊喊喊你再喊吧。老虎说到这里就拔起他奶奶的头发，刮了他奶奶两巴，隔离左右的街坊都来劝他，你不要打你奶奶了，赡养老人是儿女的责任的嘛，给你奶奶嘢食都是天公地义的嘛， 我顶你们的肺啊，我家的事关你们什么事，我就懒好心咁，好我得你食，我给你食食先啊，你 老虎啦发了癫咁走到厨房里，爬上了个灶台里，在个锅里屙到屎，然后扬长而去了，他奶奶硬生被他激死了，死了七八日之后，街坊才发现他奶奶的尸体，尸体还保持着他想爬上床的姿势，由于爬不上去，他难受一阵，这三副鞋袜都磨穿了，地面上还有两条深深的血痕，肚子呢就好像充了气，面色呢就好像紫棋子一样黝黑而显一点紫色，身上面布满了白色的蛆虫，满屋都是那些绿色的乌蝇，他奶奶的死相十分之凄惨，大家都是说他是被个老虎乸激死了的，老虎乸必定有报应的，过年那时家家户户的大门前面都贴上了门神，但是屋企如果有人死了呢，三年内是不被贴门神的，怕门神挡住回家的鬼魂，这些的意思就是为阳间的亲人临门，给阴间的亲人回来看看，并且大年三十下午要到先人的坟前烧香，摆上贡品，再点上蜡烛或者灯笼，为死去的先人照亮回家的路，以示孝道。他奶奶死后的第一个年关，阿老虎乸非常之心虚，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，所以老虎乸早早就贴上了门神，摆上了一些桃木棍之类的东西，他先安心开始蒸起过年用的馒头了。老虎乸五岁的仔就乖乖地在庭院那里玩，一切都好像平时一样那么安静。天黑了，老虎乸的老公上完份回来，正在玩的蛋蛋又见到他爸回来，就张开双手摆出要人抱的姿势，嘴里面就说， 妈妈妈妈跟着爸爸回来啦，我要妈妈抱我玩， 你个死衰仔，大过年在乱说什么，我家有门神，窗上有石咁多，不要说你那个死鬼马就是千年我把真的入不到我家 啊。老虎乸抱着他的仔，然后心虚地四处找他奶奶的身影， 妈妈妈入了厨房啊， 他仔左手拖着他爸，右手指着厨房对着他妈说，哐当一声，厨房里面的锅盖就跌落地上，一家人即刻跑入厨房，只见锅里面每一个馒头都印着一些手印，就好像一个个都被人扎了一下，那些馒头变得又青又细，一只蜜蜂大食的绿头乌蝇担着一个鬼捏过的馒头飞到老虎乸的嘴边， 妈妈妈喂你吃馒头啊， 他的仔这样跟老虎乸说，老虎乸一声惊呼，随即就晕了过去了。大年初一的雪地上，一个披头散发冇着衫的傻女人拿着一个鬼捏的青馒头，见人就叫， 妈你吃，妈你吃， 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人生活在天地之间，孝字当立先，举头三尺有神灵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不孝之人连门神都不会帮你的。